户籍记第十九章，上主训示梅瑟和亚郎说，这是上主制定的法律，他这样命令说，你吩咐以色列子民给你牵一头无瑕身上没有残缺且没有负过恶的红母牛来，你们应将牛交给厄勒阿扎尔司祭，牵到营外，在他面前杀了。厄勒阿扎尔司祭用手指蘸些牛血，七次向会幕的前面洒血，以后在他眼前将牛焚烧，牛的皮肉血连粪一起焚烧。同时司祭应取香柏木、牛膝草和朱红线扔在烧牛的火内，以后司祭应洗自己的衣服，用水洗身，然后才可以回营。但直到晚上，司祭仍然不洁。那焚烧牛的人也应洗自己的衣服，用水洗身，但直到晚上仍然不洁。另一位洁净的人收起牛灰，放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子民会众留下做取节水之用，因为这原是赎罪祭。那收敛牛灰的人应洗自己的衣服，且直到晚上不洁。这为以色列子民和侨居在你们中的外邦人是一条永远的法。凡摸了任何人尸体的，七天之久不洁，第三日和第七日他应用那水取洁，他才洁净。若在第三日和第七日上不取洁，他仍然不洁。任何人摸了尸首及死人的身体而不取洁，便玷污了上主的居所，这人应由以色列中铲除，因为取洁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仍然不洁，不洁仍留在他身上。即使在帐幕内死了一人，有这样的规定，凡进这帐幕和所有在帐幕的人七天之久不洁，一切开着口没有盖上盖的器皿都成了不洁的。凡在田野间摸了一个为刀所害或自死的人，或人的骨骸，或坟墓的人，七天之久不洁。为这样不洁的人，应取些赎罪祭烧成的灰，放在一器皿内，倒上活水，然后依洁净的人拿牛膝草浸在水内，撒在帐幕上和其内的一切器皿并人身上，以及撒在那摸过骨骸或被害死的或自死的或坟墓的人身上。那洁净的人应在第三日和第七日上撒那不洁净的人，到第七日才能使他洁净。那人还应洗自己的衣服，在水中沐浴，到晚上就洁净了。谁成了不洁净的而不取洁，这人应由会众中铲除，因为他玷污了上主的圣所。因取洁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仍然不洁。这为你们是一条永久的法律。那洒取洁水的应洗自己的衣服，凡触摸取洁水的直到晚上不洁。凡不洁的人摸过的东西也成了不洁的，与之接触的人也直到晚上不洁。